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跳了一个开场舞之后呢，我们热完身就要登场了。 是， 21:05:3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4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这第一首歌曲，你们猜这是谁唱的？ 隐姓埋名。 哎呦，你还真能猜对了。说实话啊，这个隐姓埋名很少唱这种节奏的歌，就是一路平铺，然后还是比中速还要快一些的节奏啊。隐姓埋名很少有这种节奏歌，但是这个比较直给的歌，今天我翻出来给大家放。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ats。 Hats 是什么呢？ Hats 就是帽子啊，还是那种大边檐帽，你还记得吗？ 海边的那种。 Hats， 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括弧里边有一个潜台词的这个歌名叫 Make me wanna holler。 Make me wanna holler 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特别想大声叫喊。哎，这个确实是海边的这个感觉啊。哈拉有两种意思啊，一种是发牢骚抱怨，另外一种就是大声叫喊。我相信他这个里边只是 wanna holler， 是让我特别想大声的喊出来。Hats。 对，如果一首歌也有它的季节感的话呢，那这首歌无疑就是夏天的感觉， 绝对的夏天。 对，所以呢，刚刚我也说大家是热身过后哈，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当男左女右开始的那一刻，我们好像突然间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来了， 嗯， 对吧？我们可以先啊，把之前的事情先隔，就是屏蔽掉一下啊， 是 一个分割线，然后马上呢开心登场。有打开收音机的啊，有打开自己的手机的，也有呢打开电视机的，因为现在电视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哎、对 溜，对吧？ 嗯， 对，我们现在这个有限， 哎，对我们可了不得了，我们现在 只要你想听啊、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听到。直播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重播啊，和随时随地想听的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然后你就啊，今天听完，明天听，后天还 要 听啊， 要， 你每一次点击都是对这档节目的14年的啊一个小小的。应该说是留了一个小小的纸条， 对对对，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来过了。话说呢，今天星期三了哈。 对，这个话题我就非常高兴啊。 星期三了， 是。 星期三是干什么的夜晚呢？ 那这足吃一顿的夜晚呀， 是美味的夜晚呢。 是啊。 而且呢，你想想啊，星期五就到了我们男左女右的纪念日了， 对， 就是我们会吃生日蛋糕，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又长大一岁的时刻。那在此之前呢，既然和星期三相关联的话题哈，我们不妨呢就把男左女右想象为你生命中，哎，你感觉很像哪一道菜？ 嗯， 哎，就把它比喻一下啊，你这么多年来听下来，你觉得它很像是哪一道菜？ 哦， 都可以和我们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互动一下。 是， 比如说山外有山就说了，哎，我心中的男左女右啊，就像那香喷喷的红烧肉。 哦，那绝对是最顶级的这个配饭。配饭神菜， 你不要先高兴得太早，没准一会儿臭豆腐也会来的，好吧？ 那需要炸馒头，炸馒头片。 我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但有一天我们分享的时候，因为太晚了，今天我们就第一首歌来重温。出走， 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啊哈狗脸带着微笑，穿件薄外套，I'll go。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被那烈日洗透， 换个方向，从新的路口出发走路，不选熟悉的，避开绚丽的路走啊，孤上谁或拒绝诱惑，就算身上零钱不多，出发走走走，啊哈哥，面带着微笑，穿钱包外套。I'll go, I'll go, I'll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身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 是特别的慵懒哈，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新歌，叫《出走》。 嗯， 真的，这首歌充分的哈，把大家经过去年到现在，就是这个疫情啊，阻止了我们的脚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到处去走走，对吧？ 这个是真的。 现在终于可以出去走走了，哎，所以呢，蔡健雅在歌曲当中也体现出了大家。就是从床上弹起来啊， 我就从床上弹起来、啊、 哎，就是你一下子变得 西蒙斯很给力啊， 这个弹这个动作就显得是有点这个 Q 啊，动画了一点 啊， 但实则呢，他就是讲一个人他有了激情啊，他有了一种想动起来，想到这个大千世界中看一看， 对， 你一下子就会让你的状态开始有了转变了， 去往外走总是好的、 嗯、 啊！你就要一直闷在家里面，那绝对是不健康的事情。 而且蔡健雅的音色真的是独特、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音色，其实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编曲的话，是容易唱垮的啊！ 快唱垮！ 对你的音色没有特点的话，我觉得我们老说简单的编曲，但是简单的编曲的前提是你的音色要足够的有辨识度。而且你作为音乐制作人更有这种感觉了，对吧？ 嗯， 就如果你的音准不好，然后音色也很平淡啊，就是说混在我们卡拉 OK 当中大家都一样的话，一把吉他你是挑不起来大梁的， 你混不进卡拉，你混不下去在卡拉 OK、 啊、 但是你可能能在录音棚作品中混下去， 哎，对， 哎，你因为录音棚作品可以给你修理。 而且像蔡健雅属于唱作人啊，就自己是作词作曲嘛，就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赋予给这首歌的、 嗯、对， 所以他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他就像是真的像一个现场的 live 一样哈， 是 没有那么多的录音棚的痕迹。 所以他这种就是出生 live 出生的歌手，比如说唱酒吧的，唱这个现场的，然后呢他就一直是有这种感觉的歌手，我们最喜欢这种歌手金鹏、 嗯、 因为他能给你唱出 味道 18种，就是台下人多人少，人群男以男观众多还是女观众多，女粉丝多的时候，他能给你唱出起码唱出几种这种感觉了， 就是供你们选择哈、 嗯， 就我们说能唱出花来， 是、 啊、其他人呢就是只要自己别唱栽了就行了，根本不敢再唱的花一点了。 对，唱歌都唱出精来的这种歌手啊，其实还是大有人在的，悟性非常高、 嗯、 制作人一旦要求什么，他能给你唱出比制作人要求还要多两至三套的那种唱法。 咱们的听友其实如果听北京音乐广播很多很多年的话、嗯、也是一个真的小专家了， 是 因为你听得多了，你自然就能够辨别出来了。就像我们说一个吃货他之所以称为饕餮，是因为他吃的多了啊，对他的标准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高了。 嗯， 我们说挑剔也好，说他的那个级别段位高也好，其实潜台词都是他有了更深一层对食物的理解。 今天你们算真的是拍我手背上了，打我手背上了，这件事这个主题 是因为你的照片吗？ 不是，是因为今天呀我吃饭吃的实在太早了， 饿了， 我三点钟就吃完。 哎呦，你这岁上岁数了，不早提醒你了吗？一周当中周三是晚上一定要吃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不一样，我有心机啊。 你看看， 我吃的是锅包肉啊，这道菜对于东北人来说，那真的是一生都如初恋情人般， 那是 永远的刻在了心里。 你们很喜欢这种过油肉啊，我发现真的是过油肉，然后再来点酸甜的，呵，活活没死。 对，我们还分这个老版的啊，就是说新版和旧版的，甜口的和咸口的。 你看这1977这位朋友啊，他发的这图，他其实就是我对男左女右的这个菜的感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小刚1977啊，因为这个盘子它是那种精细版的，它是那种非常精细精美版的那种食物，它不是占满盘子，它只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夜点啊，晚间的这个夜点这种感觉就摆在你面前。就是如果你吃惯了大盘子，你比如说我闺女有的时候我带她去这种精细的就精美的小馆，然后呢上菜都是给你码盘码到中间那么一小点儿，然后轻食嘛，然后吃，然后我闺女会说这个爸他们怎么给咱们上人家吃剩下的呀他以为应该是一满盘，然后就其实就那么一块，他以为是别人吃剩下的，是有这种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细的精美的食物就是这样摆盘码盘，是这样感觉。 你是说这位听友把男左女右形容为日料吗？ 有点那种感觉吧。 我感觉我们不配 日料，就是配不上，因为咱们没那么芥末那么巧。You could have a steam train if you just lay down your tracks. You could have an airplane flying if you bring your blue sky back. All you do is call me. I'll be anything you need. You could have a big dipper.Going up and down around the bend. You could have a bumper car bumping. This amusement never ends. I wanna be your sledgehammer. Why don't you call my name? Oh, let me be your sledgehammer. Let's go beShow me around your fruit case, 'cause I will be your honeybee. Open up your fruit case, where the fruit is as sweet as candy. I wanna be your sledgehammer. Why don't you call?Somebody ever gonna be, yeah. 这首歌的名字特生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ledgehammer。 Sledgehamm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带柄的，带手柄的，就是足足的能抡起来的那种大锤，带手柄的大锤，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啊、Sledgehammer 唱的也是很欢脱哈， 是长柄大锤，你想想吧，这你三国里谁用这个这般兵器来着？长柄大锤，虎虎生风抡的，啊，手下不留情的那种感觉。好 ，Sledgehammer， 韩立还在那儿想呢，到底谁用来着这个大锤？他都想不起来了。 嗯，哎，有时候在晚上哈、啊，要说，你说这十四年，至于我们的变化，其实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思考一个事情的，比如说提问回答，你想出答案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是啊， 这个是你脑和海中搜索的时间更长了。 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原来我打扫，比如说打扫房间，我半个小时我就能把房间打扫，现在五十分钟我也打扫不完，可能就是不是说精细了、哎、是精力跟那个这个节奏还有体力可能就跟不上了嘛。 但是老叶啊，这个星期五的时候、 啊、 咱们和苏醒还有陈默两个八零后的人对话、 哎、是、 对吧， 是， 而且听节目的听友基本上都是九零后零零后了， 对 对吧， 但是 咱们这个不要把老花镜啊 啊 什么脑子反应开始慢了、 哦、 就这件事情哈再提出来 啊，这 因为 不提哈， 因为那个晚上肯定会有一些新朋友， 我带隐形 啊、嗯、就是你这两天你把这个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都要把它维持好一点， 嗯， 然后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我再把它卸下来。我好不容易我挺了一星期，有星期五全卸给你们啊！ 不要太明显啊！当然，其实，在声音的世界当中，最妙的一点就是大家在一起交流，你不会有太多明显的在声音里听出了。哇，他太老了，这个声音， 嗯， 这个老声音， 只要不是烟酒过度什么那种老爷，就是不是 Rostiva 的那种感觉就没事。 哎，顶多有一种加引号的老，就是，天哪，他们还在这里啊！ 嗯， 十多年过去了，我都已经做爸爸了，我都已经当妈妈了。 嗯， 哎呀，其实这也是每一次到纪念日的晚上，我们特别特别希望能够，就像打开门。迎来好多从来没有来过但一直在门外听的朋友。 守了多久的约定在一起，有什么原因我高兴我伤心，为了什么我肯定除了你，没什么原因看风云一起飞，月亮星星一起睡，谁来给你安慰？阳光空气和水还有什么不能缺，生命有你才完美。一定一定爱着你，像日出日落不会停，守了多久的约定在一起，有什么原因我高兴我伤心，为了什么我肯定除了你，没什么原因看风云一起飞，月亮星星一起睡，谁来给你和水，还有什么不能缺，生命有你才完美。一定一定爱着你，像日出日落不会停，

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4日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野谦。 对，我刚刚在说到男左女右第20段的时候，为什么停顿了一下呢？ 嗯， 因为我一下子想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是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做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 对。 所以有些时候 对不敢想象哈，一年一年的变化里有很多不可控，但是也会让你体会到生命里又有新的一些内容、一些新的储备。包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了聊天室，尽管我和叶谦呢都不是特别活跃的哈，在聊天室当中可以在做节目的同时兼顾那么多，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呢还是超级给力的哈。男左女右呢一直热度不能说不减吧哈，但是减的也不是很厉害啊。 对，到现在都5万多了。 对， 各位点赞量 啊，就是咱们从辉煌的当时许嵩 300万 的时候，375万、到如今的零头啊，这个我们能接受啊，毕竟谁家都不是天天吃这个像除夕的年夜饭一样， 所以我们呼唤 listen to 啊。 对，我们 没招了都的。 哎，这周五呢我们看看这个默默苏醒啊，加上你3条鱼啊，我们说3条鱼、 6条鱼， 我对对对对，6条鱼、 我们一人趁俩、 是3个双鱼男，6条鱼，而且他们三个还真的全部都是在3月份出生的， 是， 就是因为双鱼分双鱼前、双鱼后嘛，对吧？他们都是3月双鱼，双鱼你是属于双鱼的，艾伦属于双鱼头，鱼头、 是我鱼身子， 你是鱼中、对，然后默默是鱼尾， 他是快白羊 317， 他快白羊了， 对，然后你是在中间嘛，而且曾经的阿鹏。 对， 我们最早的， 对，他也3月9日啊。 对，但如今的阿鹏已经不在北半球了， 是， 就没有办法。 嗯， 我们争取明年啊，15周年的时候，我答应大家了，会办的漂漂亮亮、 我们去南半球找他， 把 追着人家办啊， 把牌面搞得啊，相当之隆重。这一切其实都是有。未来可期的哈， 是 Angel 叫天使的名字的歌太多太多，看看莱昂纳尔里奇写的这首 Angel。 When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re's no place to go, when I feel the loneliness inside my heart, you're the answer to my prayer, and you're You're with me everywhere. You're my baby. 哎呦，这个 Angel 还挺热烈的嘛，让我没想到，这是来自莱昂纳尔里奇携手 Pixie Lott 这个女士的名字啊，他们一起演唱的 Angel。 嗯，这个有点像天使在人间， 这个热闹了哈、啊。 哎，就是一下子找到了心里面最安全的落脚点， 是， 哎，一下子天使和凡人之间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不可能在一起的部分了，而是一下子融合在一起了。 对， 这是不是就是浪漫呢？ 我觉得那个对于人来说，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事情，就是会更浪漫。但是对于天使来说，它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关怀跟慈爱。他在人类世界中，他隐蔽的很好嘛。然后他， 哎哎，人家聊天的这个， 他可能是你，他可能是你大爷。 当一个女人把话递给你说，这是不是浪漫呢？ 对啊，天使大爷。 哎，你呢就。就如果说啊，暖男、嗯、哎，会聊天的男人就会说，这是缘分啊，就是把浪漫、缘分、嗯，还有就是，哎，你觉得呢？就让这个话题吧， 你觉得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对，我再抛回给你哈， 啊、或者是我们之前说过，两个人之间聊天啊，不管是你觉得哪一句话，哎，你不想接或者是聊不下去，都记住加什么了？咱们那个知识点。咱们男女啊，不管是恋人还是已经组成家庭的， 聊天气啊，英国绅士聊天气， 就是 直接 你们俩有遇到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啊、 嗯，你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加两个字 啊，宝贝儿。 哎，对了， 对吧？ 哎，这是万用的， 你看、 啊、大家记住啊， 你看我是不是天使宝贝儿？ 对，哎。你看，就是哪怕你刚才说，你那番让人觉得哎好不想听下去的话， 你 记得，但是一落脚。对吧，宝贝儿？ 哎呀！快拉倒吧，宝贝儿！我就是那个天使，你看大爷这个翅膀，我早就在你们身边了。 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人不会浪漫，可能他还没有遇到那个境界啊、嗯，或者说能够激起他更多自己都以为没有，但其实还存留的一些浪漫情怀的东西和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说一档节目会触动吗？ 我像星光闪耀，什么地方等着我降落停靠，走过一扇大门一座桥，什么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爱是30000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是再远都在你身旁，心疼了解的目光，不流泪的机场，累积我多 火烧的伤，我挣脱假的话，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最真的微笑。红灯闪烁停住的街道，蓝天绿叶的熟悉不同面貌，一张床一个停靠，黑夜白昼颠倒，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爱谁三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渴望可能的远方，爱知道再远都在你身旁，我真过假的话，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短暂的来回奔跑，不曾解开的背包，我在无语的人心态潦草，快乐藏在门外绕，太多陌生的夜晚让我困扰，若你能了解我会向你怀里靠，爱三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哦，爱再远都在你身旁，真或假的话，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最真的微笑。 款款深情男子的声音啊， 他是谁呀、啊？你还老抢答， 我 还没 我只能做个药引子，你真正你得上主菜啊。 对，我要说的，因为这首歌呢、和我们节目一样哈，是诞生在2007年。这两天呢，我也经常是追忆哈，在2007年，就是回过头看呢，14年前那一年都发生了些什么，然后我们那一年又听到了哪些歌曲？ 是。 而这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西界》当中，它比我们的节目诞生要早，因为它是在6月29号发行的。 哦。 而这首歌呢，是他写给一个歌迷的。 林俊杰写给歌迷。 嗯。 这歌迷得太幸福了吧？那太幸福了。 其实 当然也还有曲歌迷的呢，这个我也知道，那就更幸福了啊！ 但这真的概率太小了哈，不要做这样的，真的是不着边的梦哈。 对对，你跟艾伦说。 哎，但是这首歌呢，之所以感动了很多朋友呢，是因为林俊杰在创作他的时候呢，就酝酿了5年的时间，因为他说呢，他很想哈，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想写这样的一首歌，后来呢，终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丰沛的准备之后呢。把这首歌送给他的歌迷朋友，不是一个歌迷哈，是他的 哦， 我感觉是应该在机场送行他的 啊，那个歌迷团 他的。今天其实大家现在也能可以看到很多，因为机场是最容易遇到这些出差的有各种活动的艺人朋友们的， 是是，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在机场的这个我们说机场 look 哈，各种艺人的穿着， 对， 包括很多跟拍追拍的，但实则真正的歌迷，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欣赏他们的作品， 嗯， 对吧？ 对， 就是记得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甚至还能够一直在你的生活中，时不时的就会与他们的歌曲碰撞一下。那这首歌呢，今天晚上带出它，也是想来一波回忆哈。 就是我们酝酿一下哈，把这个情绪做足了，因为星期五就要到来了。 是，行动上的追星啊，和那个精神上的追星，其实我肯定是属于后者，而且我也是，奉劝大家，就是做后者会更舒服一些。 对，我觉得人生中有些体会呢，还是应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你想知道，去飞机场啊，就如果去接你的一个 idol 是什么感觉的，你可以去感受一次，对吧？ 对， 你不用当成任务啊，也不用当成这个生活当中我不去这事儿不行啊。 啊，那不 是，不要这样， 不是这样，那这生活的侧重点不一，太那个太偏了，这等于是。 比如说我啊， 嗯， 顶着快奔五的年纪啊， 嗯， 就这些事儿我都干过啊。 啊，对， 当然我干的前提就是。我真的想体会一下。 当然，你都干的前提是你必须过了40岁以后才干这些事儿。 我那个时候还 40岁之前没干过这些事儿， 还不到40，就还有这种幼稚的资本吧。 啊， 反正体会完之后是挺激动的，但不会再想去体会第二次 啊。 就包括现在我有了，新的偶像，对，但是我也不会去看他们啊，这个现场啊。拍戏啊等等等等，不用 费时费精力费财力啊，这是确实是，但是你觉得从中得到的快乐成正比，那倒也就罢了。 其实更重要的是他要把你的生活点燃，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因为欣赏他觉得你的生活开始有阳光，有了无数可以变好的可能了，这个是最妙的了。 过路 Crossroad 来自 Chad and Aska。 寂しくなるんだ。あれこれ話したいが、眠りを待ち疲れて、開いてゆく夜明け。いつもより遅めの。初雪の知らせ届いたよ。あの静かに寒い帰り道が懐かしい。 も同じ場所に行くことになっていて、あの頃の二人を持ち寄りたいな、あの頃の。 听这首日文歌曲哈， 对， 就一下子想到了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呢，已经是与大家哈正式的见面了。我们看到了431名运动员的名单， 哎， 他们将会出征东京奥运会，一起为中国加油。 对，在那个就走红毯，也不是算走红毯，走那个光那个体育场这个跑道的时候，我们能看见红灿灿的，又能看见红灿灿的一片，有100多人， 就是入场式， 对，入场式有100多人组成， 翻译不出来是入场式。 我老说是走红毯，因为他们本身这一百，就咱们的这个体育健儿，他们每次出场都是一片红灿灿嘛，然后红衣服红旗。 这一次呢，总人数是777人，是中国体育代表队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呢，运动员是431人，平均年龄呢是25.4岁，24人呢为奥运冠军。那中国代表团的疫苗接种率呢达99.61%，这个让我们心里还放心了一些哈。 可以， 因为最近看到这个新闻，这一届的奥运会将会是开闭幕式都没有现场观众， 是 这个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哈，因为现在日本的每天的疫情的数字还是挺惊人的， 是， 对， 所以让我就是在欧冠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捏一把汗啊，然后这个欧洲杯我又捏一把汗。 欧洲杯的时候欧洲当地它并没有每天新增的数字，现在日本的每天新增数字还是在2000多， 对， 这个 是有分别的啊，在亚洲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 对，去年的奥运会哈一直挪到今年，而且其实当初我们会觉得在亚洲的奥运会从观看时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还很有利的哈， 对， 大家不再时差那么恐惧了哈，能够同步。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所有的运动员们哈都能够发挥出好的成绩来。 好， 但是真心话哈，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是因为现场没有观众的呐喊呢，那种比赛气氛的淡化呀，会影响一点比赛的心情的。 对，现场没有多少观众，或者甚至没观众，并不影响您的梅西夺冠呀，对吧？并不影响阿根廷夺冠。 你美洲杯哈， 因为美洲杯他们是习惯了从看台上就开始点烟火往下这种扔啊，然后那种热烈的场面就全场那种就是哎呦，那美洲杯简直可热闹了。如果说没有观众的话，你想想那是一个就像是我拳王泰森去打那个恢复赛的时候也是一个观众也没有，那场比赛我就看，就是我这辈子没看过那么异样的顶级赛事，就是特别异样。那么这个美洲杯也是这种异样的，但很干干，倒是很干净啊，倒是很清爽了这场比赛。 要不怎么说欧洲杯的决赛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那一刻仿佛发生过，这个就有点 没有发生过， 对，没有发生过任何，因为英国的这个球迷的那个热情度哈，在现场是真的让人感受到世界还是那么好， 对 吧？ 对， 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出征啊，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我们的国家，因为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 最安全的。好，一首 Aska 和 Charge 的一首 Crossroad， 让我们一下让韩丽姐姐一下联想到了这个东京奥运会啊，马上要开始的。 我都姐姐了， 韩丽阿姨， 对、 啊，姐姐吧。 哎、你知道，女人一度过了40多岁。我觉得就算是你样貌上可能还略显年轻一点，但是小朋友一定管你叫阿姨，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就告诉他了，对吧？哎，你看那个长得高高的壮壮的， 哎，我就经常跟我闺女说叫姐姐。 你多了解女人呢。 然后我还跟那个姐姐说咱们单领。 你天天泡游泳池的，你多了解小姐姐啊。 我不是天天泡，我下午泡。 我们第30单继续听一首歌，这也是一首2021的算新歌了哈，叫更好的自己，郑希怡。 背起新的眼睛，若用心能找到 漂泊的人群，替我送给他一丝暖意，替我抚平他心中恐惧。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 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宇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儿时记忆中的动画经典，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川味十足的火锅交响，创意无限的音乐跨界。7月16日至7月24日，第12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在这个炎炎夏日清爽归来。神话风物志，弦韵重西，月看紫禁城，火锅交响，原声传奇，6场不同风味的国潮音乐盛宴，带您尽享民风民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22点01分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对，第30段有叶谦的冷笑话，韩丽的暖文章。 是的，也是男左女右之所以能够陪伴你到今天，想必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真的是拳头的内容， 拳头内容啊。 对，如果没有他俩的话哈， 是 就显得软绵绵。 好，握紧拳头，先给大家打出第一拳、 哎、好嘞，上台。 好，一个女人带着她的金鱼去看兽医，她对兽医说：哇，我觉得她得了癫痫了，癫痫症。兽医 仔细查看了一下，然后说，不过我看他现在很安静，哎，也没有什么异样啊。女人急了说， 那是我还没把他从鱼缸里拿出来。 在这个 Rob Stewart 的最后一声这种老公鸡嗓的这个陪伴下，我觉得你应该立刻起你的暖文章。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这种感觉很 重要。叶谦，一会儿读暖文章的时候，你到聊天室哈，去看一看听一听。 为什么啊 因为你刚才的笑话讲完之后哈，有一些真正爱你的人 啊，真正是爱节目的人， 嗯， 我们的听友朋友们， 真的， 哎呀，直言不讳呀， 怎么了？说 受不了了啊！然后就写了一些小字条，他们其实真的知道你肯定是一个能接纳意见的人 啊， 对吧？ 说什么了？我看看啊， 他们就对你说了一些心里话， 嗯， 他们可能知道我啊，毕竟没儿没女啊，不像你那样幸福，哎，所以他们经常都把对我的意见埋在了心底 啊、哦， 都不告诉我， 不告诉你， 啊、 但是人告诉 我 呀， 我对他们告诉你了，所以你就拿着你的那些幸福和快乐去听听大家的心声，好吧？啊，然后呢，来再听听我的暖文章 啊。Stream 说，我这一口老血。 我以前、啊、不，你还让我把暖文章先朗诵完毕，好吗？ 他还在喷呢，一直喷。 我这里可以说，叶谦真的是一个生活里很幽默的人，但是有时候冷笑，我每天都讲，每天都讲。其实我也知道他要找一些真的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每个人的笑点都完全一致，这也很难。要不我们怎么说？你要找一个和你三点很像的啊，就是饭点，就吃饭的点，笑点和哭点。就这三点，你们俩要是这三点都融合在一起，那绝宝是好朋友 啊， 对吧？ 是一个比基尼般的朋友， 哎，对，绝对是没有太多的芥蒂的哈。但若呢，哎，有那么一点，我们觉得好笑至极，你说有什么好笑的？哎，你们怎么那么逗啊？哎，就没得聊了哈。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暖文章呢，要和你分享五句话。这五句话呢是送给认真生活的你 哦，那我是认真生活的， 哎，所以一会儿呢你就边听我这边边看一看大家的对你推心置腹的啊掏心窝子的心里话 啊，好 好吧 啊， 这都是为了让你进步的人 才留言的，我能一心二用没问题、 啊、他们可能也不打算让我进步了哈，所以就不对我说什么了啊， 哎，不要这么说， 没有，我 是对你没有意见啊， 不，也不是没有意见，是暖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把它读出来，对吧、 啊、这冷笑话也不是我写的 不，但是我找这些文章呢相对来说它都比较中性嘛，对不对、 啊、 不像你那个可能容易造成一些判断上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晚上我送给认真生活的你这五句话，你可得 try 好喽。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五句话送给认真生活的你。第一句，每一次改变都是礼物，每一次蛰伏都是扎根。我们都曾在自己的小圆圈里努力攀登一座座高山，奋力靠近每一个目标。时间让我们渐渐懂得，真正的幸福瞬间是每一次的不断前进。然而我们的生活并非全是玫瑰花，还有让你感到刺痛的荆棘，但总有人卯足劲儿的想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改变，甘之如饴，默默沉淀。人生中总有几步路需要你独自踏出去，去尝试，去努力，遇到不如意时记得笑着跟自己说，谁的人生没有几个坎，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妨大胆些。第二句话，学会专注当下，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生活常常在我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想要尽力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儿，可总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于是我们开始增添无端的烦恼，心中的热情也因此慢慢减退，渐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试着给自己的生活减负，学会专注于眼前，那些横在心中的困惑也就不再困扰我们。一个人的状态往往由他的心境决定，放下多余的执念，放掉过高的欲望，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第三句话，人生就像骑自行车，要想平衡，就要不断向前。生活不可能事事如意，委屈和无常也会经常陪伴左右。跌倒了不要紧，你要学会自己重新站起来。成长于每个人而言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想要让自己稳稳地走下去，首先要学会平衡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长短板，接着保持持续精进的能力，向终点进发。如果一味追求过高的目标，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只会徒增压力。好的人生一定要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点，戒骄戒躁，看淡得失，保持内心的平和，瞄准目标后步履不停，才会到达成功的彼岸。第四句话，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无可替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前路充满艰辛与坎坷，但当你选择坚持走下来，就会发现很多难走的路其实只要咬咬牙也就都走过去了。曾经吃过的苦最后都会变成人生路上的甜，滋养着我们的心田。生活像一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如此可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做好自己，你的人生就无可替代。默默耕耘，不问付出，你所向往的光芒终会与你不期而遇。第五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总有一束光会照亮你的每个春夏秋冬。常常听人问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平凡生活中的每一次体验，每一份付出，每一点收获，或是每一份感动，都是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不一定是年岁活得最长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每个人的生活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哪一种生活，人们都能在平凡的触动中汲取所思所感，不断治愈自我，超越自我。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每一种经历都是财富，可以指引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走向更从容的人生。认真过好平凡生活中的每一天，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总有一束光会照亮你的每个春夏秋冬。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共勉，在人生路上，你记好这五句话，总会在你突然间有一点迷茫的时刻帮你走出来。 当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同时也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心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怕抱不紧什么，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符合， 互相照顾就是幸福的。当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总是要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心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怕抱不紧深埋，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我愿意一秒钟放弃全宇宙，记载只有我们紧靠的小星球。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分的错，怕抱不紧什么，我多不舍得，多不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 张韶涵，不想懂得，这也是一首距离今天有14年的歌曲了，就是和我们一样诞生在2007年。 07年啊，那年 okay, 那年的年初办了场婚礼， 你 那年的年中啊，我们开始了男左女右。 天哪！ 原 来我参加你婚礼的时候是1月份， 对，然后。酝酿了半年，咱们先酝酿了一个节目，后来又酝酿了一个节目，第二个节目中了，第一个节目要是中了的话现在基调就不一样了。其实是 哦，是之前应该说是在2006年的冬天， 对对， 就是我们当时也有一个策划， 是、 啊、 是， 就是那时候我还没到30岁的时候 啊、 哦，哎呀，那个人生斗志哈还挺强的时候 啊。我认为那时候你其实已经很沉稳了，就不是 有吗？ 不是那么的，就是什么都要去尝试要改。 我不再是你那些老伙伴们心中的爱放一些少女歌曲的女主持人吗？ 啊，那还是这个你变不了。 主要是你的那些老伙伴们， 你总是有你的特色的。 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啊，你们一起玩乐队啊、摇滚的那些东西哈。但我想说的一点是，2007年我在参加你婚礼的那个时候， 嗯， 我在代班隔壁的老大哥交通台的一路畅通 啊，一路畅通。 对，我印象特别深，我是下了早班节目之后去的叶谦的婚礼现场。 哦，那天你要这样的话真是那个辛苦你了，我还以为你、这个、 没有没有，很开心的婚礼啊。 是是是是， 因为他的婚礼主持人真的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我给你介绍介绍。 没有没有， 我还能找到他。 我是被他的那个诙谐的主持风格以及他的那双鞋 是 深深的吸引了， 大尖鞋。 而且就是一般主持人他在 就是婚礼现场，他会站得很直，对吧？ 对， 然后呢把气氛烘得很煽情。 嗯， 但是他的这位是从天津请来的哈， 是他不会就是立正站在那里很庄重的站在那里，我记得他是一直在走动着，一直在抖动着， 一直在晃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对他那双鞋印象很深，因为他就有点像那个意大利的我们说的那个威尼斯那个船， 是 对吧？ 是，嗯， 然后呢他的整个那个船型啊，就是那个鞋型，就是那个船型，他呢永远在那儿说完一句话之后就要把东西往前顺一下就回来， 是， 对，很有那个舞台的自己的姿态感，嗯，逗得大家也是捧腹大笑哈， 嗯。那是人家专业，术业有专攻，人就干这个婚礼主持，他就是要干这个。包括你说那天到那儿的优秀乐手少吗？优秀乐手一点也不少，他们也可以上去就玩玩乐器什么，但是我们都达成一致，就是说我们绝不动那些乐器，因为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 是 人家是直接就是成龙配套的来这些干这些东西的。 我参加的婚礼不太多哈，因为朋友不多，但是每个参加的婚礼就是他们到现在都特别的幸福，而且特别有趣的是我参加的婚礼的就是这个爸爸和妈妈， 嗯， 后来都生了一儿一女， 是吗？哎呦，那就这可能是因为你吧？ 你可拉倒吧！ 我估计那就是各个问题一个专， 哎，真的都是二胎，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得找到你 了，都非常幸福，所以那个婚礼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看来他们都可以溯源到你的这里来， 嗯，而且我也挺喜欢参加婚礼的，因为婚礼上有一道菜叫四喜丸子， 嗯， 哎呀呀呀呀！ 我平生我不太敢给别人主持婚礼，但是我不行，因为碍于面子，就是赶上。 你还主持过婚礼？ 我赶上了五次，其实四五次我都主持了，而且都很成功，主持是很成功啊。我就没法像你这样夸下海口，说我主持的婚礼，他们一对一对现在都白头偕老，很幸福。其中有一对不争气的，给我礼仪了。这结果我就没法夸下海口了啊。但是我其他的那几对都是很好啊，都是儿大女大。 主持史上啊， 主持史上有离的，嗯，有离的。 出现那血污点， 是有离有小 bug， 确实不敢有保障嘛，对，谁能说自己？我只能是因为我量少，对吧？一个是量少，二来呢，基本上都是我介绍的， 嗯， 还有就是，我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个靠谱的人，哎，他们就是一步步的走在一起。说实话，你和他能不能在一起？你身边的朋友哈。真的他们的答案往往是最接近正确答案的 啊！ 对，我们常常说，哎，你别听别人意见，你要听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啊。但是这个别人呢，他并不是指那些不了解你的人，如果是真的是你从小到大陪伴着你的，知道你喜怒哀乐的人，甚至还曾经知道过你喜欢过什么样的人，后来又跟了什么样的人， 哦，那个人最好不要去你的婚礼现场， 哎，没有的啦。 他会给你把老底揭穿， 没有，是在你结婚之前，如果他给了你一些意见的话，其实你应该比较这个理性的听一听啊。当然，结婚这事情如果一理性的话，可能就是结的时间就很长了哈， 对， 就处个七八年都不见得结了。他还确实是一个有一个年份到了一个情绪点的时候是最适合组成家庭的， 对，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说的， 我要说吃的了， 啊， 我要谈吃的了，跑题了。 从你的2007年的1月，其实本来这些话题应该聊到星期五再说， 对， 但星期五毕竟有苏醒，还有沉默，啊， 嗯， 我们也不想把你的家长里短啊，因为我们毕竟都没有孩子嘛，啊， 因为我 不 是，我这个也很好记，我就是咱们节目多大了，这孩子多大了，我的婚龄就多大了， 哎，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14年叶谦最大的收获是两个孩子， 是 美满的婚姻， 是 两个孩子。那我和沉默汉的那个苏醒，我们这14年又有哪些自己内心的成长的收获呢？在星期五的晚上大家奔走相告哈， 周五晚上 我们没有视频啊，因为咱节目一直以来在晚上不就是图个轻松吗？ 对，好，回首往事，所以就放一首 Yesterday 吧。刚才我们也确实回首了一下2007年那是怎么度过的。 哎，那个主持婚礼的他现在还干吗？ 他叫王杰先生 啊，王杰先生， 哎，跟王杰歌星王杰是同名。我可以给你找到的。 没有，我觉得他那天是分分钟就有一种， 嗯， 我要开个人演唱会了啊，就是今天脱口秀也可以，啊， 非常的自信。 哎，对，这场就是我的。 对， 啊，来，我们第40段见喽。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就是你在这十四年当中交往的朋友，他还在你的聊天室，不在你的微信里啊，你会起码三天两头会跟他互动。 哦， 这十四年交往之间这么长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对吧？ 对， 有那么长，但是不会在你的生命中，比如像我们每天会见面呢，或者每周都会至少要微信一下的，对吧？ 跟恋人这没法比，对吧？跟恋人关系没法比。 就是说这个朋友之间啊，老不见面，哎，有时候也是就慢慢的大家的生活轨迹哈就偏离了啊。想想我们的听友啊，跟我们跟没见过面能听了十多年，你看瑞娜朋友，他说很幸运哈，十多年了一直有男左女右的陪伴，像个老朋友让我心安。周一到周五回家后我都不看手机，基本上只用听的，谢谢你们， 谢谢你。 天哪，我就每当读到就是回家以后都不看手机只听广播，就这样的字眼其实对于我们做广播的人来说现在真的是很稀缺的。 对， 就大家都知道更多的人是看手机看视频或者是看各种网站的有趣的东西，听广播的人确实没有十四年前多了。 听广播的人其实是长情的，也有一种复古情怀的人，或者是怎么说呢，像我认为啊，我自认为自己有这个情怀，可是我其实是偏离了。我是偏到哪儿去了呢？我是 偏哪儿了？ 我偏到了其实是像这种聊天，像这种 APP 上，我偏离了、 啊、 我偏离了另外的那个平台。其实是我不会是直接去找 radio， 我是去找那个 APP。 对，如果你不是因为做这档节目的老嘉宾哈，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对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过去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有很深的情怀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到我们的听听 FM， 因为这是我们的官方客户端 啊。 对，这里面会有许多你爱过的频道或者是你爱过的声音爱过的节目，他们还一如既往的在那里等着你。 是，就是不用点赞点的那么辛苦了哈，我们现在点赞活动已经开始往下架了。来自 Mickey Thomas， 他来唱这首 Something。 不是那点不点这个事情吧， 点呗， 是自愿的啊、你别阻止但你也别说强迫，好吧，就是随心啊，你此刻随意随心。 你看现在也十多万了吗？ 十五万。 对，十五万了呢。 I don't wanna leave now. You know 给朝阳如数深情，你哭过惹心情都担心，抱着你把喧闹都屏蔽，遇见你晕开了，原谅你那秘密，这秘密的谜底是我们对视着所隐爱意，过了你的心再去牵你的手，穿过了很多夜才动光不会走，你在就会知道，敞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就像慢慢和你共白头。诉说勇气，日落前我吻去你泪滴，把柔软再见像回家般坚硬，在幻想风雨后我们又在空伴谢谢地平里， 来自 Alin 演唱的穿过哈，最后穿越起来有点这个大动作哈，跨越动作， 那个时空交错了啊， 哎， 时空交错， 这是一首Alin的新歌啊， 对，但是他不想一次唱给你们完整的听，是时空交错， 受潮了， 对对，你要不然这个幸亏不是磁带年代啊，要是磁带年代的话，经常呢。我们听着听着啊，就有专门的小伙伴就是拿着一个小铅笔在那儿，就是把磁带从那个卷带了嘛，从录音舱里蹬出来，然后拿小铅笔在那儿刷刷刷刷刷给它卷了卷了，然后有的时候卷断了以后怎么办呢，我教大家啊，我其实我教你们也没用了，这个东西已经从顺着年代已经消失了快，不过现在有一些那个复古哈，有一些复古潮，然后有那个珍藏版，就是说如果你断了这个磁带啊，最简单的办法是如果你有女朋友有那个指甲油知道吧，拿那个指甲油这边断的这个端口蘸一点，然后那边断的端口抹一点，然后两个一搭，这个就会粘得特别特别牢，那磁带就粘得特别牢，那个时候我们试过这各种胶水都不如指甲油好用，指甲油是最牢靠的粘磁带，这是我一直记到现在的生活的小秘密啊，小什么小技巧，那个时候的生活小技巧。 说真心话哈，就这些东西对于现在正在听节目的零零后，你想零零后都已经21岁了， 是 他们会觉得就像听一个历史， 就是说大叔， 对过去时 你在说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们又不会去修它，我们也不会去怎么样它。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传统手艺不能丢。 你别说他们了，就是让你现在选择拿卡带去听东西，我觉得除非是跟朋友一个就这种卡带的 party 啊，这个聚会，大家今天下午就走这种复古风， 是 可能我们穿着过去的喇叭裤啊，这个花衬衫，然后喝着一些很复古的我们当时的汽水啊等等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一定要放慢脚步的时候，我们把卡带放到这个我们叫录音机哈。 对， 你想想，你就没有办法老起身啊，我来换下一首歌啊，我不爱听这个了，我要换一首。你往往其实就顺着它的这个 A 面 B 面听了下去。哎，那个时候还很有趣的是，它会自动导带嘛，啪， 对， 就导过去嘛。 是。 哎，那一过程里呢，还真的就是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很有耐心，你会跟着那个时间往前推移。你不会真的烦躁到啊不行，不好听啊！ 哎，那个 现在人真的是口味都是，我觉得是被惯的哈，越来越挑剔。 你知道那时候珍惜到什么地步？那个组合音响你还记得吧？ 上面 记得呀， 就上面最上面是那个唱机，然后是下面这一条是收音机，然后是卡座， 嗯， 然后是一个一个均衡，一个均衡器，然后再往下是一个功放，就是那个功放就在最底下，然后再往下就是你的歌，可以歌唱片， 嗯， 有一个空间可以歌唱片，可以歌那个你的磁带的这些，但是磁带没有架子，就是底下有一个空格子，那空格子也就半个膝那么，就到膝盖那么高吧，也就那么高了。你知道，我基本上里边成了我的展品柜，就是磁带啊。我会平躺，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多少磁带，总共数下来，一共说啊，能平躺着放下来，一共有12盘至16盘，就平躺着，底下铺一个小毯子，然后在毯子上，咔咔咔就搁在那个展列柜里面。然后后来慢慢多了起来呢，就搁到第二层，又是一个平躺式的那么搁。那个时候就是匮乏到这个程度，就是平躺着，根本不可能让你奢侈到什么竖着搁、马排搁那种，根本没有，就是平躺着在那展现着。 正在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你问问你的父母哈，他们可能都有过和叶谦类似的经历。 是。 然后我今天还在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的办公室呢，已经搬到了就是临东禅街。就是街景非常美，然后一共得有20层那么高吧。 嗯， 你知道我第一次来北京乐广播，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乐广播参加活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听众 啊。我知道。 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而来呢？就是为了一档节目的竞猜，就是音乐答题。它是就是每周都会答题，然后累积到一个级别以后呢，你就要到现场来进行这个PK 啊，那个时候叫 PK。 嗯， 然后我记得你刚才说，我为什么说到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说到那个我们说音响嘛， 嗯， 就当年的那些组合音响、 嗯， 当时音乐广播中午的节目最大的奖就是音响， 一台组合音响 啊。是的， 哦，那两个大音箱中间这么一套， 天 哪，你端回去太有面了。 对于学生组，上大学的女学生来说，我真的觉得我这么多年累积的音乐知识就是为了这一天， 宿舍搁不下的。 天哪，我就是一定要，哎，就拼了老命的要来电台参加这个，平常我就答题哈，嗯，你知道如今就是当时拿那封信和我互动的我们当时那位编辑，现在就是我的同办公室的同事嘛， 嗯， 哎，就觉得这一切太微妙了。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来参加到电台，就是电梯啊，你想高层电梯往往都是非常有安全保障的哈，会有两套啊怎么样。我那天来的时候特别蹊跷，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台啊，到北京乐广播，居然电梯停电坏了。 好，你看你能量。 然后呢，我当时想， 负电池，你这是？ 那我也得参加节目啊， 嗯。 我第一次来电台是从1层爬到了20层， 哎呦，愣没挡住你。那当时，哎呀， 大一嘛， 你的对手把那个电梯弄停的，他们合伙把那电梯弄停。 哎，想想啊，你说你后来，我觉得大家其实跟你的单位啊，肯定也会有一些你觉得好有意思啊，这种事情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呢？ 愣没拦住你。 但真的，我当时居然就是爬上来的。人家后来那个得第一名的人，我当时没有拿到这条音响， 嗯嗯， 就可能受到影响了，体力上受到影响了， 还是受影响了。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事情？我现在想，哎，我们都40多岁了，应该多健身，我怎么就不能做到？哎呀，爬楼梯，就每天强迫自己，像我19年前到电台的时候，从1层爬到19层。真的做不到了。 是啊，爬19层，哎呀， 20层，当时是20层。 有电梯的话，谁干这事儿啊？什么年龄段也不会， 而且还是很快的，我不能耽误直播。 这个我相信，那个年轻的你啊，无论是爬楼梯， 那个80斤的我， 对，无论下楼梯、上厕所，倍儿快的。 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它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多么可笑的心事，只剩我在坚持，谁能看透我的眼睛，让我能够不再失明？我要记住你的样子， 可笑的心事，只剩我还在坚持。谁能看透我的眼睛， 这首歌是送给你们六只鱼的，名字叫像鱼，要向你们学习。 啊，我又以为是像雨，像风，像雨又像雾，像雨，像雾又像风， 像雾，像雨又像风。 啊，就马什么梅啊？马东什么呀？ 哎，你提到这个梁艳玲哈，就是又像我们那天说要在你的认知里记得的。在影视剧作品当中扮演情侣，然后在生活里组成家庭的，大家想的是孙俪邓超，你想的是这个真的我乐了好几天哈。其实没错，的确啊， 对， 孙海英、吕丽萍，但是这个叶谦这个脑回路哈，他想的东西哈，他刚才居然想到这么久远的一首歌，他还记不起演唱者了。因为当初他这个动作就是特别的那个手势，就这个舞蹈太印象深刻了。那个副歌你还会唱吗？ 怎么我刚才我又被你带跑题，我现在沉浸在孙海英跟那个吕丽萍的节奏里。 你出来一下吧，因为已经22:52了，我们节目就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了。 得了， 要谢谢一下聊天室中今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互动的这么多小伙伴们，你们把男左女右形容的菜品哈都那么的优质啊，都那么好吃，都那么香，都那么给你们提供营养 啊。 但真正哈，我觉得我们差得很远，快说呀， 差得很远。 对呀，就是两者都要认同。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这档节目14年下来，如果让我用一道菜来形容它的话，我觉得它像土豆丝 啊， 就像我们家里边都会吃的这道特别特别日常的 家常菜。 对， 嗯， 但是把土豆丝炒好吃了也不容易， 那还是清炒啊，醋烹啊，反正我们没那么浆糊，也没那么腻，就是这么清清脆脆的一道菜， 就每个晚上都力图把这盘土豆丝炒得好一点。 是， 有时候加点什么西芹啊，对吧，有时候加点胡萝卜丝啊， 更好吃。 哎，总之呢，可能我对我们这档节目可能还是以素食没有太我觉得是很复杂的， 是我也想不到肉上去，你确实想不到。 人家说咱们是红烧肉， 还真想不到。 而且刚才有位听友啊，是咱们这边就是特别擅长洗一对象而没有对象的，不知道是王小博还是王小柏啊，就是他这个字音是两个字音嘛，他呢就给我们po了一张红烧肉的照片，但是他这个红烧肉啊，就是肉质哈还是 OK 的，但切的那个块啊，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同时他随意就放在了一个不锈钢的盘子里。 他可能我估计他是从各个家里， 真的，你 从各家里那边捞来的肉，自己做的一个。 小柏啊，真不把我们当外人，就是这个肉刚刚做好了，还没摆盘之前，啪就给你呼了上来哈。我们老说色香味俱全，不是说这个生活一定要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而是你在这个好看的菜品摆置当中，会提升这个用餐者他的这个口感，或者说他的食欲的。 对吧？ 所以那个无论锅包肉啊还是红烧肉啊，它弄完了切完了，它还是得用一个好一点的容器， 是 哎摆在一起。 你看你那个对象哈，你都经常洗洗啊、嗯、注意这个干净啊，生活很有自己的节奏。那这个红烧肉下次呢也摆在个好看的盘里。 嗯， 那我们这个土豆丝呢哈就不用，你发现没有？ 土豆啊，我其实我喜欢吃的是面的，但是呢土豆丝真的是一种清奇的土豆做法，我从来没见过，就是像就是还是中国人博大精深嘛，中国菜系博大精深，他能把土豆切成丝儿，而且脆脆的给大家吃。 OK， 时间到了22:55了，道道已经在外面的过道候场了。 哎呦，道道又来了！ 哎呀，你看叶倩那个调调， 午夜情歌。 我要特别预告一下哈，今天我在来之前看到叶倩已经到了我们电台大厅。他在做什么呢？ 我看看那个。 哎呀，他盯着一排女主持的照片哈、啊。 我不是， 很明显不是我的位置。 我就看了， 很不是，很明显不是。 都还有谁没跟我合作过？我细数过来啊。 对他并没有在我和，我是和顾峰在一个大的玻璃板子里哈、 嗯嗯， 没有看，没有看啊。他是直奔那一栏里全是女主持人。 嗯。 哎呀， 那里多嘛？对。 我每一次去，我都说一千一千一千。他才回过神来， 是 啊，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啊。哎呀，老主持人嘛，可以理解啊。晚安， 晚安。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喂喂喂。